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最近呢就见到我身边好多嘅朋友啊，咁佢哋 Facebook 呢都会玩一个即係挑战啊，叫呢个十年挑战啊。我諗即係可能好多心机嘅朋友呢都嗱、 啊、 你就算未必 咗添啊， 就算你未必参与，你未必有即係啊话要摆一张相出嚟十年前后嚟做个对比呢，你身边总有一啲人呢佢哋有做嘅，咁你可能或多或少都见到。咁我记得我即係比较深刻嘅一个post 嘅分享，即係佢都係玩呢個十年挑戰啦，咁係一個女仔朋友嚟嘅，咁已經係兩個小朋友嘅媽媽啦。但其實佢都好年輕嘅咋，佢都係廿幾歲嘅咋，已經係兩個小朋友媽媽咯。睇翻佢十年前後咧，咁我覺得。即係都幾有趣嘅一個分享，因為除咗放嗰張相出嚟之外，首先佩服佢啦，做咗兩個小朋友嘅媽媽咧，個樣都 keep 得唔錯嘅。 我覺得通常擺上去嗰啲人咧，都係對自己個樣有自信先至放上去，某程度上。 都係嘅。咁除咗係嗰張相之外咧，另外咁佢都有一段好簡單嘅留言。 嗯。 咁佢就話咧，十年前咧，佢係一個咧好怕阿媽煩嘅女。 嗯。 咁但係十年之後咧，就變咗一個好中意煩人嘅阿媽。又或者好鍾意煩阿媽嘅女，咁、所以其實都即係睇到除咗呢十年呢個樣係有唔同之外啦，咁連一個人嘅心境啊，佢嗰個嘅成熟程度啊，嗰、個人生嘅階段啊，都會有所改變，都有幾微妙嘅變化你可以留意得到嘅。係 係啊，咁同埋呢原來呢一個 10 year challenge 即係十年挑戰呢，原來個名字本身呢都有少少演變嘅，因為一開頭呢就叫做How did age hit you， 即係啲時間去咗邊啊，甚至咧有改做 The Aging Challenge。老龄化挑战，不过后屘又觉得哇老龄化咁样，好似大家都好唔想接触呢一个老呢个字啊，咁所以慢慢演变咧，而家叫做比较正面啲啊 ，Ten Year Challenge 咧，就系希望大家去饱历风霜之后咧，系可以面对更加自己更加好嘅自己，咁所以你见到po 上去嗰啲人咧，绝大部分都系十年之后，一系靓咗啊，瘦咗啊，一系咧就同十年前冇分别，跟住等大家话啊，哎呀，你冇变啊，咁样。其实即系，但系反而我同你，我谂都应该冇玩过呢一个十年挑战啦。 我唔玩就唔系因为我 你唔敢玩， 系唔系因为唔敢？我想话，即系我又唔好介意，但系因为我本身就唔系一个好中意喺 Facebook share 嘅人嚟嘅，即系纯粹系个习惯啊、个性使然嘅啫。咁但系我见有啲朋友纵然个样啊其貌不扬啦，好近啲形容嘅话就咁但系佢都有即系恶搞啊，可能放一啲相上去咧。咁嗱，其实佢咧就最近放咗一张相，呢、這个就系一个男仔朋友，我嘅中学同学嚟嘅，咁啊，但好多年冇见噶啦，咁佢最近咧就即系仿照呢一个十年挑战一个对比，大家都知嘅，通常就 系 左右两边， 系啊， 有两张唔同嘅相 噶嘛，左边2009，右边2019， 系啦，咁咧佢就左边咧就贴咗卢冠廷嘅样，右边咧就贴咗而家嘅样，咁卢冠廷嘅样咧系年轻啲嘅，咁啊反而咧而家佢嘅样咧即系相比之下 咧，仲老过卢冠廷， 系啦，咁但系好得意，其实佢如果讲个实际年龄，佢同我差唔多，因为中学同学啊嘛， 即系卅几岁啫， 系啦，但系。就见到佢好明显自嘲玩下啦，咁啊头发又少啊，有啲须根啊，咁啊有啲滴水啊，咁其实成件事系几幽默嘅。即系嗱，如果谂翻起对上一次咁多人响应啊，就系呢一个 Ice Basket 系啦 ，Ice Basket Challenge 啦、啊，即系呢个冰桶挑战啦、啊 嗯。 今次咧呢一个，我觉得都系缔造咗一个嘅即系风潮。我身边有唔少朋友都真系忍唔住都会分享，就算我唔系分享自己嘅照片都好啊，咁都会好热烈回应翻。哇，原来十年前嘅你原来系 咁样样噶。有啲仲得意嘅就系咩咧？我亦都见到啱啱最近咧，咁就有个男仔朋友结婚。 嗯。 咁佢係25、26岁嘅啫。 哦。 十年前嘅佢呢其实係得个15、16岁㗎嘛。 仲读緊中学喎。 冇错。 中三四。 所以呢一、這个呢又係一个好大嘅一个嘅变化。讲緊嘅佢十年之前原来仲係一个失斗窿嚟嘅。即係死靓仔咁样。 对啦。 仲要係啱啱嘅嘛，佢因为佢样呢本身真係比较细过一啲。所以呢佢就算你话啊佢15、16岁照计都读到中三四啊中五咁样㗎啦。 未飙高应该都系好细粒，可能声都未变。 同埋佢样望落去都系啲死僆仔样，咁但系你估唔到当佢哇十年之后或者20几岁咧，即系成个人完全系唔同晒。所以嗱，你睇佢嗰张相咧，系个变化好大，再加上因为结婚冇耐啊嘛，咁我话你直头望到唔单止系佢嗰个样嘅变化， 甚至乎 系啦，连自己嗰个人生踏入一个新嘅阶段啊！即系我谂佢十年之前都冇谂过，十年之后嘅自己个变化会有咁大， 或者应该冇谂过20几岁就已经结婚添啊！ 应该冇啦，应该就冇计划过话，哇！原来我20几岁就已经系人哋嘅老公啦。因为对佢嚟讲，可能佢嗰阵时候读书，我又同佢倾个偈咧，佢都系谂住啊，第时我出嚟都系会做嘢，做到可能30几，跟住后屘就开始会识到女朋友，跟住再慢慢计划结婚咁。咁、啊，但系有时候人生嘅嘢吓， 好难预计， 真系预计唔到噶嘛，系嘛？尤其是当你遇上中意嘅人啊，系咪计划结婚呢一啲啊？要嚟嘅时候咧，停都停住。 咁同埋。好似乌加伦你其实都是10年前嗰阵又未有小朋友，可能拍紧拖又未开始结婚㗎喎。咁但係10年之后啦，小朋友都就嚟要读小学啦，跟住身边嘅即係家人嘅成员有唔同嘅改变啊，自己嘅又经历过由本身前一份工或者未做嘢嘅时候到而家踏入社会已经做咗几年，其实无论喺个生活嘅环境啊样啦，甚至係心境呢，其实个变化都好大㗎喎。 呢一个头先 Winnie 讲起呢就係、是即系虽然我冇去分享一啲嘅相片啦，咁、但系大家都会谂一谂啊，十年前嘅自己系点样样，同埋十年前嘅自己有冇谂过今时今日嘅自己系过紧一个点样嘅生活咧？咁的确系嘅，因为嗱，其实你话十年前结婚未咧？都差唔多啦，因为我结婚都即系将近10周年啦、 哦， 因为都踏入第9年啦， 恭喜晒！ 系啦，咁所以咧，十年前嘅我咧，虽然就冇諗過話，咦？我應該十年之後自己咧已經結咗9年婚，嗰陣時候冇咁諗嘅，但係應該係有諗過， 要準備 已經結咗婚嘅啦、 哦， 即係結咗婚幾年嘅啦。嗱，但係真係你話做咗人哋嘅爹哋咧，呢、這個真係諗都冇諗過嘅。呢、這個因為對我嚟講，其實結婚已經係當時嚟講係一個好遠大嘅目標啊。 係啦， 更加唔好講話即係生小朋友先啦，係。 係啦，你自己都係一個大細路啦，點會湊一個小朋友咧？真係 都係㗎，即係因為我都講過嘅。我记得我第一日见到自己的仔出世的时候呢，你是联想不到、原来我已经做了爸爸，你就知道、我家多了一个生保人，咁但係呢一个人呢，我要就总之要 照顾佢一世啦， 照顾佢啊，要锡佢。但当时你同自己讲我要咁做，而唔系你好自发性要咁做、 啊。 因为你知爸爸同妈妈始终唔同。妈妈你喺托 BB 嘅时候系啦， 已经建立咗个血脉嘅关系啦。 系啦，已经呢即系觉得啊系睇住佢每日喺个肚入面大呢，我只系不自觉地我发现我原来同佢已经建立咗好多嘢、 嗯。 虽然佢未出嚟，你未见到佢，你未抱过佢，但系你知道我已经同佢嗰个关系血浓于水㗎啦。但对爸爸嚟讲唔系。你因 为只系望住人哋个肚喺度一路变大， 系啦，你个感觉有少少系唔够切身嘅，咁到见到佢都好啦，你都会觉得呢、這个即系人咧系有啲陌生嘅。咁佢系你个仔，但系咧我都系同自己讲，哦，咁佢系我个仔啊，咁好啦，我尽量照顾佢锡佢。但系咧呢一样又好快嘅，当你开始有好多时候同佢建立第一次啊，例如第一次抱佢啊，喂佢饮奶啊， 捉住你只手指， 系啦，咁咧即系暗佢瞓啊，即系当佢有需要嘅时候啊，你系啦，你喺佢隔篱照顾佢啊，慢慢呢一种嘅关系建立咧，你好快就不自觉地咧，就会完完全全就系同佢建立咗一个好深厚嘅一个关系嚟嘅，系。 嗯，咁所以其实你会唔会就想啊？如果十年前我再早啲生小朋友，咁我可以陪多佢几年啊？定系你觉得，唉，其实 享受多幾年二人世界仲好啦，咁樣咧？ 呢一個真係冇諗過嘅，因為我好順其自然嘅人嚟嘅，好少有諗翻轉頭嘅。即係嗱，如果你問我嘅話，我覺得而家我睇翻啊嚇，我覺得其實都啱啱好嘅。 嗯， 要二人世界嘅時間我哋有嘅，因為我同我太太係結咗婚大概兩三年到啦，咁就開始有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就要有二人世界嘅時間，我哋都有 享受過啦， 享受過啦。咁跟住咧，亦都小朋友出世嘅時候，亦都正值我唔係話真係太過年長啊，都仲有體力魄力去照顧佢同佢玩咧。咁大家都有好多共同嘅話題，佢中意玩嘅玩具，我而家又會留意一份啊咁樣。 你自己又玩埋一份，可以兩份玩喎、 啊。所以我又覺得嗰個嘅時間咧係幾舒服嘅，嗰、那個階段過渡期啊係幾自然咯。好啦，咁啊，今晚咧就讲起一个十年前后啊，就事完就因为即系其实 Facebook 嗰度咧有好多人就分享呢个十年前后啦，即系姑且无论你系分享与否都好，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时机俾大家去回想一下十年前同十年后，即系啊十年前嘅自己同今时今日嘅自己究竟有啲咩嘅转变？有冇谂过啊？十年前嘅自己咧，走到今日咧， 咁嘅田地 系啦，会有而家呢一个咁。咁样嘅生活模式咧，咁啊 ，Winnie， 你嘅十年前后有咩嘅转变咧？ 嗱，我十年前后其实我就系由二字头转咗去三字头啦，因为十年前讲紧嘅我仲读紧大学嘅二年级啊。咁、如果系即系喺香港读大学嘅朋友都会知道咧，大学二年级 Year Two 咧就系一个最烧肝脏嘅时间，因为咧你开始参加唔同嘅学会啊。咁如果你系专注于学业嗰啲就另计啦。咁当然参加好多唔同嘅学会，你要准备，咁再加埋咧一啲校园嘅生活又多姿多彩啊！又同自己嘅同班同学啊、住宿舍嘅朋友啊、学会上嘅一啲庄园等等咧，你就会有好多嗰啲廿四小时都唔够用，因为你要攞嚟搞活动啊，又要同朋友联谊之间等等啦、 啊。你嗰时候你 join 啲咩学会啊？ 我有参加剧社同埋 band show 啊，即系音乐学会啊，咁就搞一啲 band show 啊，仲有一啲大学嗰啲戏剧演出啦、 啊，又攞翻你嘅古筝出嚟玩啊， 就唔好提啦。我已经中午之后就冇再掂过。难得你仲记得我有嗰个古筝、 啊， 真系。系咁，但系嗰阵咧，我就即系因为搞好多唔同嘅学会嘅活动啦，咁肝脏烧得好快，即系每日可能三四点瞓觉啊，甚至可能系通顶到第二朝啊，开完会啦，咁我又要上八点半嘅堂咧，咁我就可能牙都冇刷，就要即刻去上堂。咁但系十年之后，好明显就系见到呢啲后遗症出晒嚟啦，即系见到自己抬头开始有一啲营养补充品啊。你知女性咧就可能要补下啲铁质啊，甚至如果个人好攰又好眼瞓嘅时候啊，不如食下啲维他命 B 集啊，咁样咁见到自己嘅身体就系由青春就开始变到开始注重自己嘅身体啦，亦都会叫身边嘅朋友，哎呀，唔好食咁多热气嘢啦，女仔你唔好饮咁多冻饮啦，咁。十年前嘅自己应该系完全系冇考虑到呢一方面啊，会唔会有边啲嘅界限啊、节制啊、需要？咁但系到大咗嘅时候，其实身体开始慢慢出现变化啦，之前烧嗰啲肝脏咧，到而家就开始出现晒翻嚟啦，咁就要唯有趁住仲剩翻个肝功能仲可以维持嘅时候，好好咁 keep 住啦。 我就觉得其实呢一个系咪十年前种落嚟嘅祸根咧？我又觉得未必嘅，因为嗱，即系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喺我读大学啦，其实中学尾都系噶啦，基本上都系过住一啲几 糜烂， 又唔系糜烂 嘅青春啦、 啊。几系啦，几青春嘅生活咯。简单嚟讲就系有时候啊，通宵唔瞓啊，做一啲嘢。其实而家谂翻可能系无谓，但系当时对你嚟讲好重要噶。 其实系噶， 系嘛？哪怕就算系同一个朋友倾电话倾通宵啊， 系或者就咁几个一班朋友喺尖沙咀海旁咁样，有阵一人拎住支麦精咁样饮嘢，咁样 望海啊， 系啦， 咁啊就已经觉得哇好值得啊咁样样。咁大家建立咗一个好值得回味嘅一个回忆啊咁。咁嗱，但系我谂 随住你年长啦，慢慢大个咧，都未必关你当年咁样样烧干咧，搞到自己而家哇个人亏咗。我觉得未必呢个样事，系当你一个人大咗咧，你开始知道自己追求啲乜嘢嘢。 嗯， 即系好似例如话我身边嘅一啲嘅女仔啦，咁当然你话哇系咪因为你嗰个新陈代谢慢咗啊？今时今日咁，所以你保养就要嚟得系更加注意多啲咧，都可能系。但系我亦都觉得就系当你开始大嘅时候咧，你觉得自己其实系有需要保养。嗱，有需要嘅保养唔系话因为自己老啊，而系你觉得啊，原来应该要多啲对自己身体好啲。呢一个咧，其实喺你即系吓读紧书嘅时候，尤其是咧系好漠视啊。喂，讲真，唔好话读紧书啦，你今时今日有啲人，我身边有啲朋友出嚟做嘢嗰啲，都仲系唔理噶。 喂， 如果要做起上嚟，要忙起上嚟嘅时候， 饭都唔食啊， 饭都唔食啊，觉都唔瞓啊，系啊。咁你话对佢哋嚟讲，知唔知道身体嘅重要性啊？知，但系佢哋会将嗰个嘅即系 priority 啊，嗰个优先就 系 放到好低咯。 系， 即系永远都系觉得，哎，我梗系做咗，真系要处理一啲啊紧急嘅，所以认为紧急嘅事务啦，系。咁所以永远都系将自己嘅身体放到好低。咁但系有啲人即系可能经过咗几年啊、十年啊一个嘅阶段啊，佢开始留意到，亦都意识到就系话，哎，对自己嚟讲最重要嘅都系可能身体行先。咁你身体你处理得好嘅话，你先至可以做到其他事啊嘛。你而家可能讲紧话，你每日就搏杀，你每日做嘢，你搵好多钱，但系到有一日，你原来你个身体你想享受嘅时候都负荷唔到啦，都要系真系变咗系终日都可能要系食药啊，嚟喺屋企休养啊咁。咁你话几无谓咧？ 系咁，同埋咧，除咗话由以前啊关心下即系生活嗰啲工作啊、性啊、朋友啊，因为好多时我哋要习惯要联谊啊，为咗唔想对方唔鍾意自己呢，所以有啲可能唔系好鍾意去嘅聚会呢都会照去。咁但系我发现当去到一定年纪，即系过十年之后，我发现嗰生活嘅重心呢会由变咗关心人哋转做关心自己，甚至一啲身边嘅人，即系例如可能系一啲血缘关系，例如爸爸妈妈咁。因为我就对上有一个哥哥啦，咁佢本身就同我哋一家几口一起住嘅，咁但系当佢有自己嘅家庭啦，搬出去住嘅时候咧，就变咗得我去照顾我嘅爸爸妈妈嘅时候咧，我就会开始留意到啊，佢哋开始年纪大啦，甚至可能当我唔翻屋企食饭嘅时候，我就会谂到，咦，佢哋自己喺屋企食饭会唔会好闷、好寂寞啊？咁样，咁所以可能当生活变到年纪大嘅时候，就算工作几忙嘅时候咧，我都会专登抽一啲时间去陪自己屋企人，甚至系觉得自己好重要嘅人，哪怕嗰个只系自己。即系会俾一啲空档嘅时间自己，呢一样嘢我谂系十年入边咧，嗰个生活嘅重心都有一个几大嘅转变啊！ 呢个都系几有趣嘅，因为我谂即系可能而家听心机年轻啲嘅朋友未必完全明白啊吓，咁但系讲紧呢个转变嘅过程咧，其实转头翻嚟都可以再研究探讨一下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在我哋嘅人生咧，踏入唔同嘅阶段，我哋嗰个嘅价值观咧，都可能或多或少会重组啊。 嗯、 对我哋嚟讲，可能重要嘅事情咧，会有所改变。咁啊，尤其是讲到人际上面相处啦，啊，曾几何时，我哋回想翻我哋由小时候成长，即系一开始屋企人系最重要嘅，好似我仔而家呢个阶段就系噶啦嘛。 爹哋 妈咪系最重要嘅，即系咧，你哋唔好抌低我，你哋去边我要跟到你去边咁样 样，听多几年算啦。 系啦，咁啊，但系当佢开始有自己嘅朋友啊，咁就好多时候就会觉得阿爸阿妈唔明自己嘅， 好烦啊。 系啦，好多时候咧，真系要揾一啲可以诉心事嘅朋友咧，就系、是、读紧书嗰啲嘅同学仔啊，又或者可能喺出边唔知边度识到嘅一啲嘅朋友仔啊，咁开始你就会发现啦，啊，佢好多嘢都唔同你讲噶咯，咁我哋都经历过呢个阶段噶啦，对我哋嚟讲，哇，嗰阵时候呢一啲嘅朋友啊、知心友啊，就系、是、最重要嘅。 系， 咁尤其是咧喺个阶段都好得。对你嚟讲，爱情咧都系有啲多余啊！即系咧，甚至乎你会觉得好抗拒啊！即系唔知阿 Win 有冇试过读书嗰阵咧？身边有啲朋友啊，可能笑你啊，哎呀，你啊中意边个边个咧？ 你中意佢啊？ 两个啊，嗰啲咁样样咧， 咁其实冇嘅，但系你好介意嘅，即系我搞错，我唔同女仔玩噶，我打死我都唔拍拖啊！你知拍拖咁核突咁样样噶 嘛？但可能呢个年代已经唔系咁玩法啦。 唔系小时候都会 嘅，小学嗰阵已经拍拖啦，好似仔仔同你讲，我已经有女朋友啦。 嗱，佢系咁样讲嘅，都有同我讲过，都有 组织家庭啦，唔理你啦。 但系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同男仔玩同女仔玩咧，系的确系有啲唔同嘅，亦都好视乎翻你知啊，因为睇你同学仔之间嗰个嘅成熟同幼稚程度噶啦。有时候你抗拒唔系因为真系你怕同异性玩，系因为原来你同异性玩，周围嘅人用一种好奇异嘅目光望住，所以先至令到你会觉得，哎，咁我都系唔好同异性玩，唔知点解大家咁即系吓咁 大惊小怪， 系啦，咁大惊小怪嘅咧，咁咁好啦，再大个啲啦，咁就系好似啊头先 Winnie 讲啦，啊就系，是，你开始系咪早熟咧，会开始想去结识异性啊， 进一步嘅关系啦， 嗱咁嗰个咧就系恋爱大过天嘅阶段， 哇系咪要播歌啦呢个时候？ 因为点解咁讲咧？即系你去到嗰个时间咧，你可能就会觉得朋友都可以摆埋一边， 有异性冇隐性， 冇错， 都正常嘅， 都系正常嘅，系咪先？咁嗱，亦都喺一个阶段好得意嘅，阿爸阿妈依然系继续唔明白你嘅，你觉得 即系专心读书啦， 系啦，佢哋会觉得你依家呢个时间谈恋爱嘅嘢应该儿女私情摆埋一边，佢会觉得有冇搞错啊？对我嚟讲，阿 Mary 就系我成个世界咁样样噶 嘛。咁我谂我自己都几早熟嘅，因为我即系喺读中学嘅时候，当然都有啲异性去对我表示即系有啲兴趣咁样啦。咁但系我嗰阵就话我要专心读书，咁就打发咗佢嚟走啦。咁我谂其实咁如果当时我认真即系考虑咗同佢一齐之后，其实会唔会可能我嘅人生都有个逆转，就系，例如我读唔成书，考唔到大学，跟住入唔到电台嘅营营役役，做一个餐厅嘅侍应生咁样咧？ 咁又冇乜嘢嘅，即系嗱，我头先所讲嘅所有嘢咧，唔系话 apply 落去全部人身上，即系但系可能喺我哋嘅成长入边，就系好似我头先讲嗰个例子啦，即系喺你嘅唔同阶段入边，原来唔同嘅人际关系啊吓，系会有转变啊。咁但系好得意嘅，即系嗱话，当你好啦，拍拖拍咗几年，甚至乎结咗婚之后咧，你都系翻去屋企人，原来系最重要。尤其是当你有小朋友之后， 啊， 即系你都会发现，原来咧，我当我做咗人哋嘅父母，我先至意识到原来做父母系点样样嘅。你就不自觉，可能好似 Winnie 咁啦，虽然你未做父母啊，但系你都会觉得系我大到某个阶段嘅时候，我开始体验到爸爸妈妈嘅苦心，跟住你又会调翻转头，就会觉得啊，其实呢一个嘅关系，可能喺你嘅成长，甚至乎喺你嘅人生入边系最重要。就算唔系最重要嗰个，都系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噶啦。即系可能相比，如果你要取舍嘅话，同某一啲嘅朋友啊，同一啲嘅上司啊，同事相处，你会将屋企人摆喺优先嘅考虑度咯，系。 系，咁仲有就系，即系你头先讲系可能重要嘅人，除咗屋企人之外咧，可能就系朋友，因为例如你小学或者中学嘅时候咧，唔知你有冇玩个 Senga 咧？咪通常有啲转贴嘅话就系，你要列出你十个你最重要嘅朋友咁样，咁嗰阵就系，哇死啦！我咁多朋友，边十个先至系我嘅最好最好嘅朋友？好咧咁样，咁嗰阵会朋友之间又会可能谂好耐啊咁样，咁但系当去到生活圈子唔同咗啦，又或者大家有唔同嘅发展啊，联络又少咗嘅时候咧，你嘅朋友嘅人数咧冇错系真系少咗，咁但系可能嗰一啲咧就系，真系你一直会你嘅知心朋友啦，咁同埋唔知可能我就前嗰排就真系同过啲识咗超过十年嘅大学同学咧，就一齐去咗个友谊之旅，系真系相当之开心，同埋身边都有啲同事咧，咁例如已經係四五月咧請定假啦，就係，因為咧佢同識咗超過20年嘅中學同學咧一齊去一個友誼之旅，哪怕只不過係3日4夜嘅台灣，咁但係始終嗰個聚埋一齊嗰種感覺咧，係好想重温下呢一個係可能十年之後未必會估到啊，原來呢一個朋友真係會同我係一齊成長、一齊道路，因為我記得小學嘅時候咧，咪成日嗰啲紀念冊啊嘛，萬里長城長又長。我俩友谊比他长嘛，咁但係其实真係可以同你一起走到好似万里长城咁长嘅友谊呢，其实真係可能十隻手指都數得晒呀。 所以你咁样讲係真係难得㗎，我就係啱啱都话去台湾嘅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去结婚，咁我哋呢就一班嘅即係旧同学啦，就去台湾观礼，难得嘅地方就係呢，喺今次同行嘅朋友当中呢，好似我咁已经有小朋友㗎啦，咁但係全部呢做咗父母嗰啲呢都冇带自己嘅小朋友去呢个行程，咁，我哋咧甚至乎因为都系去翻台湾啊嘛，我哋十年前真系差唔多十年前到咧，同一 个嘅阵容呢去过台湾一次。 哇！ 嗱，嗰阵时候咧，我仲未结婚，你谂下，咁大家真系周围去扫街啊，做好多即系学生会做嘅嘢啊，即系都仲系好幼稚啊， 饮珍珠奶茶啊， 哇！呢啲都唔够幼稚啦、 啊，讲埋啲无聊笑话嗰啲咧， 即系摆埋啲 瞓觉喺度饮台湾啤酒嗰啲啊嘛， 无聊 pose 啊，影好多无聊相啊嗰啲咁样样、 啊。有冇摆翻啊？今次 有嗱、哦，就系、是、有，真系正如头先阿 Winnie 讲啊，我哋真系去到即系当然就唔系旧地重游啦。因为有啲地方咧，我哋都因为个行程嘅关系啦，就去唔翻啦。咁但系都系去嗰啲夜市嘅啲即系街头附近啦。咁大概个背景似咧，我哋就喺嗰啲地方就不如影翻当年影过嘅一啲相啦。 不如买翻嗰包当年买过嘅盐酥鸡一齐影张相啦。 其实都有真系食翻十年前食过嘅食物，大肠包小肠啊，又或者可能 蚵仔煎啊， 蚵仔煎啊嗰啲，咁就全部都即系试翻咁样样。咁仲要系咧尽量喺度一路食嘅时候一路回想翻话十年。前嘅时候，我哋食呢样嘢嘅时候系加咩酱噶咁样最难得嘅回忆系乜嘢咧？嗰时候都有 Facebook 噶啦， 有。 咁所以咧，当时我哋有好多嘢咧，都系凭住呢一个 Facebook 记录低啊嘛。咁嗱，虽然有图片啫， 好、恐怖嗰啲咧，通常又会提你咧，当年这一天咧，或者十年前啲黑材料又会炒翻出嚟。 但系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咧，我哋虽然十年前有相，但系我哋咧都要真系谂翻。点解我哋会喺嗰度？点解我哋会食啲 怪 pose 咧？ 系啦，因为其实嗱，话有啲咧系我哋嗱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十年之后嘅我哋咧就全部都开始系玩手机游戏啦，尤其是即系几个男仔同学 啊，去到嘅时候咁样我哋手机食鸡咁样啊。咁嗱，十年前咧我哋都打机。我哋玩嘅 NDS， 哇！ 咁啦就喺度谂啦，当时候 NDS 我哋玩咩 ？Mario 赛车嗰阵好兴几部连线一齐比赛嘛。 Mario 赛车系有嘅，咁除咗 Mario 赛车之外，嗰阵时候仲有一款游戏叫应援团。 哎呀，我有玩过，哇！呢回忆出晒嚟啊，妈咪。 咁跟住后屘咧就即系我哋又讲翻嗱，但系有好多细节上面嘅嘢咧，我哋可能一班同学都话相隔甚远呢一段嘅时间，咁所以咧都真系唔系记得好清楚，但系就触发到我哋好多话题，讲翻十年之前嘅我哋，无论系当时嘅处境啊，定系我哋当时候大家嗰个嘅心态啊，即系好多嘢都讲翻啊，同埋呢几年嘅转变系点样样。我觉得有时候咧，你话朋友之间一齐去旅行，除咗系搵一个机会大家聚下咧，同时之间好似真系对住块镜咁样样咯，望翻自己啊，睇下有啲咩嘅转变啊，有啲咩嘅成长啊，都几有趣嘅。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十年挑战，虽然我哋就冇喺Facebook 度睇下自己个样有咩转变啦，咁当然我某程度上都唔系好够胆拎翻十年前同埋而家嘅样嘅比较。 我谂你应该唔系变得好多嘅就话。 我开头以为系嘅，咁但系因为前几日咧，我哋咪搞十八楼C座纪念邮票义卖嘅，跟住我望翻啲相，哇！你块面大咗咁多嘅五恩期，咁所以我真系唔系好够胆摆翻上网。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话题引申出嚟系比较有趣嘅，就系、其实唔单止系你自己个外貌上十年内嘅转变啦，我觉得都可以系时候即系回谂下自己嘅内在啦，又或者喺呢十年期间，其实你有冇成长到啊？定系仲系一个大细路啊？你仲系咪一个港女啊？咁样咁当然同埋你十年内有冇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咧？呢、這个就可以值得谂下。 好啦，今日嚟到咧节目嘅最后一个部分啦，咁啊就系人生嘅两难题啦。咁啊，今日有啲咩要考考大家呢？ 嗱，呢个咧就要谂下大家嘅想象力啦，就好似有啲电影情节，就系、话说，当你擘大眼嘅时候，咦？你身处一个密室入面、四面都是水泥墙，完全冇地方俾你走到。 咁似嗰啲逃出密室嗰啲游戏咁样。 系啊，恐惧斗室啲 friend 系嘛。 系。 系啦，咁就讲到你四面都是水泥墙啦，又冇门冇出口啦，咁净系有一条管咧，咁就会滴啲营养液出嚟，等你维持佢生命嘅。 系。 咁当然啦，系咪真系有路走咧？有嘅。就是、有条你谂下个大细，我谂似冷气槽咁样啦，净系够你一个人身行入去嘅啫，爬添啊，仲要行都行唔到，要爬嘅。咁然后你就咦望下嗰度究竟可以爬去边度啦？咁你就行前少少望，咦？而行几步之后咧，原来系攞一条斜路，咁然后再有个转弯。咁但系问题就嚟啦，你要谂下呢一条路会通向边度咧？同埋。如果当你行过去发现佢系掘头路嘅时候呢，其实喺个物理学上你系褪唔返出嚟呀，因为你个路已经系好逼夹夹啦，一个冷气槽咁大细。咁呢个时候你可以选择继续喺密室度 继续靠营养液去维持你的生活，一系咧你就选择嗰一条冷气槽咁大嘅通道去睇下有冇机会出到去。 嗯， 系啦，呢个时候两条路。 你会点拣？哇，即系出唔出去咁样？ 系啦， 咁但系即系留喺度绝营养液嘅话咧， 就唔会死嘅，吊住条命咁样啦。 但系就长此落去都冇问题嘅，你觉得？即系三五七年都冇问题嘅。 其实 我真系未听过食营养液，我呢度三 两日冇手机，我都死啦，真系。 唔系嗱，因为点解我咁问咧？我就会觉得其实呢一类咁样样嘅问题咧，我都有曾经吓都有玩过嘅。唔系当然就系有个人咁样问我啦。咁但系曾经何时我头先有讲过啦，即系例如话啲即系逃出密室嗰啲咁游戏啊。咁我成日都会喺度谂下，如果我系入面嘅人，当事人嘅话，我会点样样选择呢？咁我会首先即系可能真系，正如你头先讲啦，啊，即系我如果发现呢一间屋入边咧有一个嘅营养补充俾你，咁，等你可以即系 维持生命， 维持生命嘅，咁我就首先会将我自己可以做到嘅最大嘅能力咧，就系去调查呢一间屋啦。咁，我相信咧，嗱，我唔知吓有冇方法可以即系一路测试究竟嗰一条路系去边度，有几远，有几深，咁安唔安全？ 你会谂下用咩方法？手上乜嘢架撑都冇嘅， 系 系啦，就得个人啫，就着住衫啦， 系即系连你连因为望出面都冇啊，连光源都冇啊嘛， 系啦，个光就系得嚟自密室嘅啫，咁系见到黑黑嘅尽头，但系望唔到啊，咁究竟佢系通向一个出路啊，定系通向一个掘头路咧？ 因为其 实唔知啦， 而家就单凭你呢一个问题得到嘅资讯实在太少啦，但系我谂你可以多啲去谂下嘅，就系例如话有营养液，即系话有个人系困住你啦。跟住你会即系从呢一啲嘅方向去谂下啊，究竟边一个啦，再谂下个模式啦，可以点样做咧？即系你要观察咯， 即系谂下边一个咁大仇口困住我喺密室啦。 跟住从而你就系睇下可唔可以寻找多啲缺口嗱，真系如果翻翻去你嘅问题，最后尾系冇噶啦。Let's say 真系冇缺口噶啦，只系一个方法就系 嗰条冷气槽 系啦，一系你就走，你唔知道你系咪走到嘅，咁，但系与其留喺度即系苟延残喘，咁倒不如豁出去，就算死都系轰轰烈烈咁死咁样嘅。你即系如果谂法系咁嘅话咧，我系选择会走嘅。 系，其实都系因为你谂下，当你一个人即系唔讲嘢嘅时候咧，其实首先会口臭啦。第二样嘢就系当即系身边又冇任何娱乐嘅时候咧，其实你个人会开始觉得好闷啦，同埋个心情。好烦躁，你谂下，你困喺嗰度，其实虽然话就系一几日咁样啦，咁但系你嗰甚至可以话系度日如年添嘅，你冇任何帮助啊，冇任何支援嘅时候，咁就算你真系要爬去嗰个咁唔好彩系一个掘头路啦，咁你都叫做。抵死啦！咁即系咁，我起码会尝试咗呢一个方法先啦。 同埋我谂，可能即系喺爬嘅过程入边，你亦都可以谂下，究竟系咪真系冇办法全身而退咯？不过最怕系咩咧？最怕唔系你开始敢唔敢爬嗰个位啊？ 嗯， 最怕系你爬入去之后，你发现真系掘头路， 即系绝望啲啊嘛！ 都唔系谂紧你出唔出到嚟个问题，系谂紧 OK， 就算你全身而退，你退到啦，即系原本嗰一个系你嘅希望嚟噶嘛？咁但系而家话俾你知，原来你仅有嘅希望都原来是一个嘅凭空想象出嚟嘅啫，咁咪惨啦！咁当下嘅你就真系冇人生意义可言 啦，更加绝望，仲谂住有一丝希望，嗰一丝都熄埋啦。 因为真系对于一个人嚟讲，佢点样样去推动自己可以继续活下去，就系，要希望有盼望先至可以做到嘅。咁如果连呢样嘢都冇，就算你望住啊，唔好话营养剂啊，你喺呢间屋入边啊，俾你吓即系要乜嘢都有乜嘢都好，但系要你困喺呢一间屋入边，你留唔留啊？即系可能对部分人嚟讲就系话。喂，咁與其我要做一隻雀困喺個鳥籠入面，咁係啊，你可能喺入面你可能過嘅時間比你喺外面嘅世界飛嚟得長。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就算喺外面嘅世界我過得個一日啫，我都情愿就系享受自由，即系有人就系会咁样样谂啊嘛。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呢一个方法，我有谂过联想到就系，当你爬到入去，发现系掘头路，咁你又冇嘢食嘅时候，你自然会瘦噶啦。咁瘦系咪真系有机会褪翻出去？ 唔系我但系都系咯，即系又系嗰样嘢咯。困喺入边嗰下唔系最惨啊，困喺入边嗰下咧都系知道啊大限将至，但系最惨嘅地方系你。冇盼望 啊！系啊，咁当然啦，即系呢一个就系我哋联想出嚟，同埋一啲比较电影化嘅情节啦。咁呢一个人生两难题咧，就喺网上参考翻嚟啦，都见到一啲巴打斯打咧，俾咗一啲建议咧，我都觉得系几有用嘅。咁例如你见到嗰条唔知系咪掘头路咧，佢可以用一个声音化，你向住佢大声嗌。 如果有回音嘅话呢，即係可能係一个有出路，即係可以慢慢爬出去，即係一个实际啲嘅方法，甚至呢係可能将自己件衫呢除落嚟，即係将滴嗰啲营养液呢吸满晒，咁然后就好似一个棉花咁样，咁然后爬到去骨头路咯，咁你就算肚饿，你都可以捻一捻件衫出嚟，继续去吸取你嘅营养液，去维持你嘅生命都得咯。 系咁啊，呢、這个两难题咧，我哋讲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